讲点经文吧，我们把那个经啊翻到第十八品，那个十八品，我们上次讲完第十八品啊，我记得到最后是在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这个是《金刚经》的名句啊，第十八品啊，给大家同学一点时间翻到那一页。我们今天有个新同学叫 Crystal 啊 ，Crystal Lee， 他是 Carita 的好朋友，也是 join 我们才从《阿弥陀经》第一次开始 join 那个所以 Carita 那个 Crystal 就慢慢 take your time 啊，那个 warm up 一下那个《金刚经》啊，我们已经讲后面，可是也没关系，我发现从一头开头听开始听，也不见得听得懂。从后面开始听也不见得听不懂哦，听不懂没关系，你就在那儿就享受这个小时啊、哦，你就因为我们这边也很多这个心灵鸡汤啊，聊聊天什么都有啊，所以就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那么你要去翻到，不知道你有没有经文啊 ，Crystal 那个十八品啊、哦，你要翻到第十八品，那么十八品的最后一句啊、哦，佛陀跟须菩提说：“所以者何？”须菩提。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个心啊，你看"心"字啊，这个中文那个佛经难就难在这边哇！你看一个"心"字，又可以是真如心啊，又可以是这个妄心啊、是心，哇，各种心。其实啊，这个"心"啊，通常是要看前后的文字，你才能知道。像在这边所讲的，这个所讲的心啊，那肯定不是我们所讲的如来藏或真如本性或真心。这个心啊。讲的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我们以为存在的这个意识心，哦，我们以为我们自以为存在的我的这个 mind， 哇，我的这个脑子啊，我的精神啊，这个我的想法，我的一切，我的 value 啊，这个就是这里的心啊。我们每时每刻的每一时每一刻的起心动念，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这个心。他告诉你这个心啊，就是起心动念，就是妄念。这个妄念啊，是不可能停止的。所以你看，我刚刚可能明明想要喜欢这个人，结果后来一个人打电话给我说啊，那个人刚刚讲了我的坏话，哎呀，我气死了。结果下一秒我就不喜欢这个人了。你知道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为什么告诉你，其实我这个我啊，我们自以为存在的这个我。也是虚妄的啊！你的起心动念时时刻刻在变化，你自以为存在不变的这个肉体也是时时刻刻在变化呀。你每一秒都在 aging 啊，只是我们的肉眼看得不是这么清楚，可能这个 aging process 要经过了个三个月、五个月、一年、两年，你才看到说，哎，自己好像真的变老了，皱纹出来了。我们不都是看着镜子忽然发现后怎么搞的皱纹出来了，怎么搞的我皮肤这么干，我怎么白头发长这么多我没感觉。你觉得白头发是刚刚昨天长出来的吗？肯定不是啊。 Aging process 需要，因为以我们的肉眼来看，那 aging process 需要一段时间的酝酿才看得到，虽然它每天都在发生。房子也一样，房子会变老啊，变旧啊，这些东西你去看，每天看那房子，你觉得它变旧了吗？肯定没有。可是你经过十年过去，说，哎，这房子怎么搞的？变旧了，外墙都脱落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啊，所有一切万法，所有一切我们这个宇宙人生啊，我们的身心世界，其实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在变异，从来没有一个一时一刻跟下一时下一刻它是相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才说这所有一切万法因缘和合，就是那个条件具足的时候，虚妄有生，它是你觉得它生出来的，其实它是虚妄的，根本没有生出来。那么因缘不分离的别离的时候呢，分离的时候呢，分开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呢，它虚妄明灭，它就灭掉了。你以为它灭掉，它有没有灭？其实它没灭，因为它从来没生过，它怎么灭？这个就是我们昨天前两天那个《阿弥陀经》里面讲的无生法忍，所有的法根本无生，它根本没被生出来过，所以也没有灭掉。 这个就是我们楞严经里面讲不生不灭，从来没有生也没有灭，它是超越生灭的。不生灭啊，绝对不是说把生灭啊把它给干掉了灭掉了，诶，就不生灭了，不是，就是生也没有灭也不存在，这个才真正叫做不生不灭。所以告诉你，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根本就是虚妄的，随着因缘一直不停的在改变。这一刻，这一个 split second， 它好像成型了，你还没有意识到它成型的那一秒钟，它下一秒钟它已经变了。所以这过去、现在、未来的所有一切，这个心不是光心啊，过去法、现在法、未来法，所有一切众生起心动念，所有一切你感觉存在的东西，从来没有存在过，所以当然不可得啊。那么如果你用时间的概念来说的话也一样啊，过去都已经过去了，你当然不能得嘛，那你说现在可以得啊，对不起，现在当你说现在的这个当儿，现在也变成过去了，它还是不可得。那么未来呢？未来当然还没有到现在，还是不可得。哦，所以其实告诉你，人痛苦的原因在于哪里？就是这些所有这些不可得的东西，你非要有执念想把它掌握住。你的老公就得生生世世爱你，或者这一世就得爱你，这没有办法，因为你一直在变，他也一直在变啊。如果倒到后来感情不睦，或者是离婚了，跟你讲也就不能怪对方，谁也 OK， 一开始就骗人的不算啊。一开始的确坠入爱河，当他讲他爱你，你说你爱他的时候，的确两个人是相爱的，但是从那一秒钟开始，那只是我们在这个人生旅途之上，我们那个旅程啊，那两条线就刚好是在那 split second交汇了 crossing each other， 所以你爱上他，他爱上你，然后结婚了。但那个点开始，我们是不是又两个人又互相不停的在变化？哇，变化变化变化，因为每个人因缘不同嘛。那有的时候真的就是 you know grow apart， 那开始就真的必须 grow apart， 因为你那个线啊，那个轨迹啊分开了，就没有交集了，怎么办呢？他也没有骗你啊，你也不是原来的你，他也不是原来的他，怎么办呢？爱不了了啊。那有的时候还能继续生活，有的时候不能生活了。这个只是说情感上面的一点，朋友的友情也一样啊，父母跟子女的那个缘分也一样啊。说我生了我儿子出来，我爱他爱得不得了，我把他养大，所以他必须同样的爱我，这不是这么看的哦。你们的缘分就是有这么的一段时间，之后他可能会成家立业，他有他的生活重心啊，你不能每天一辈子把他绑在裤腰带上面啊，这是不行的啊。那么所以人跟人中间缘分，你要知道那就是一个因缘，无常才是唯一的常数，你要认知这件事情，那么你就不会那么痛苦啊。人啊，每天执念啊，就是希望能够长生不老啊，然后青春要永驻，那么爱我的人呢，又永远永世的爱我啊。那么我所有的这一切，我努力所得来的这个金钱也好，名誉也好，我旁边的这个 connection 也好，我这一辈子奋斗的结果是不可以失去的。真的很糟糕，如果我跟你讲啊，你这唯一的变数，唯一会发生的事情，就是你终究一定要失去这所有一切，不是生离就是死别。这个就是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所教我们的。你要知道人生为什么是苦，出离心为什么要有，跟你讲，就是因为人生太无常了，真的太苦了啊。那么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怨憎会思不得，五蕴至深，就是人生必经的苦。我跟你讲啦，所有人的苦啊，加起来总数是相同的。我跟你说吧，如果除非你修行，如果你不修行啊，你今天钱多，你可能健康不好。你健康好了，我跟你讲，你感情不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唯一公平的是每一个人生出来那十二，大家有没有学过紫微斗数？哎，我跟你讲，每一个人啊， 不管你是生在富贵之家、帝王之家，或者你是这个乞丐，我跟你讲，那张命牌啊，里面的灾星啊的总数是一样的，只是看你落在哪个宫里面而已啊。所以没有人是每一个宫都这个叫做什么美满的，这是不可能的。只是说比较倒霉的人是怎么样，他刚好婚姻、钱财、那个儿女，哇，那个破的宫同时发生，这个就比较够呛，那真的有点难过。有的时候呢是说，哇，健康的时候虽然我现在破产了，可是有些人好，我虽然这个钱啊这个运势很糟，可是我最近健康很好，诶，他就有机会过这个难关。万一又没有钱，健康又不好，哦，他可能这个其他东西很好，可那个时候使不上力啊。所以我跟你讲，所有的一切你都不要去执着，你唯一该做的是什么？你唯一该做的，你就是去做好人做好事吧。哦，那么如果你没有修行，你就去做好人做好事，那么你啊，希望能够改变你未来的命运。因为我们有讲过，那个就回到唯识嘛，唯识在讲因缘啊，你那所有的一切后面所发生的事情都跟你今天的作为有关，或跟你以前的作为有关。但是如果我们修行了，真的学过了这个空性，你就知道这所有一切都是黄粱一梦啊。我虽然要行善积德，我虽然要行六度，我虽然要很努力的布施，但是你一定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你在梦里面，你在梦里面啊，这个梦境是无法掌握的，而且瞬息万变，而且它其实根本是虚妄的。所以你就是踏实的过每一天，可是你不能执着啊，你去每一天过好每一天，你做该做的事情，你的未来是可以被自己改变的，是绝对可以被自己改变的。你一定要用这个能够去鼓励你自己，这个是你，我不是鼓励你，而这它就是一个不变的事实啊。所有看命的都只能看你前面的命格，没有办法看到你后面太远以后的事情，因为太远以后的事情会被你这前半生啊，你所做的好事坏事，所有都是一些 new factors， 全部都会又进入到你那阿赖耶识哦，那个种子啊，进去的种子，所以你整个阿赖耶识，你生命的轨迹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尤其是修行的人，你走上修行的路，哦，你的前面的前途，肯定是在你自己的手上，而不是在那命盘。这个就是在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不是光心不可得，起心动念不可得，所有一切都可得啊。这个啊，是第十八品在教我们啊。好，那么我们看看第十九品啊，十九品啊，我们把十九品讲完啊。我们今天因为很久没上课，我们今天多给我点时间。但如果你没有办法，你要先下线，没有问题啊，就先下线。我们其实那个，有时候万一多讲一点，就需要走的同学们，不要不好意思。这个十九品就两句话啊：须菩提，于意云何？若有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世人以是因缘得福多否？那么须菩提回答什么？如是，世尊，是此人以是因缘得福甚多。这个是佛陀啊，先问须菩提说啊，问须菩提的意思就是于意云何？哎，你的意思怎么样啊？哦，这个意思，你的想法呀，云何是就是怎么样啊？哎呀，须菩提，你觉得怎么样啊？他说佛陀的问题是什么？他说如果有一个人啊，拿了好像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多的奇珍异宝，最珍贵的这个宝藏啊，来布施啊，不管你是供养佛也好，你布施所有的众生也好，就是这些东西本来是我的，我不要了，我全部供养出去，我全部布施出去，那是多么了不起的这个布施，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多的金银财宝啊。那佛就问他说，这样人做的这个事啊，是人以是因缘得福多否？那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呢，就是把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全部散出去，这样子的因缘，请问他的福德多不多？我们看看须菩提怎么答，他说如是。哎呀，这个如是啊，等我们再回过头来再讲一下如是。他说世尊，此人以是因缘，是这样子的因缘哦，你看他是在讲因缘生灭法的因缘哦，得福甚多。 什么时候我们讲因缘？在六道轮回里面我们讲因缘，在相用上面我们讲因缘。所以当你没有证得，在空性，不是在空性里面，你只是在相用上面的时候，当然我们是因缘生灭法。那你捐了这么多钱，你肯定要有大福报的啊。所以他跟世尊说，此人已是因缘得福甚多。哦，这个因缘啊，的确有这样的因缘哦，因为你种了这样子的因啊，又有缘分，成熟了，当然会有这个好的果子出来。那么佛说什么啊？这个十九品就这两句话，佛说须菩提，他就跟须菩提说，若福德有时，如果这个福德啊，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让你得到了，哇，这个福德真的是很实在，让你享用到了。哇，我昨天布施了100块钱，我今天竟然中了一个乐透啊，我得到钱了，或我昨天捐了一笔钱，我今天被好人好事表扬了，哇，这个都有好的果报，每个人都赞扬我说真好啊，啊 Tiffany 你真好，你昨天捐了这么多钱，你真的是好心有好报，这个东西就叫做若福德有时，就是福德已经实实在在的报应在我身上了。如果这个福报，你种了因，就有这个福的果啊，就是有这个福报的果子。如果是这样子来说的话，如来就不会说福德多了，他就不会说这福德真的多了。以福德无故，其实就是因为福德根本没有福德，没有人世间的福德，如来说得福得多，不是人世间的福德。三轮体空，你的布施，但你心里完全没有念想，你知道没有能度的自己，也没有所度的众生，也没有去度这件事情。三轮体空，没有能布施的自己，也没有所布施的任何的东西，也没有被我布施的众生。三轮体空，连布施这件事情都没有，所有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影露电，那这一个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根本是什么因无所住，《金刚经》里面所讲的无所住，没有执着在任何点上面去行布施，因无所住而行布施，那这个时候你得到的那福德才真正的多啊。这边所讲的福德啊，其实表面上说什么是在说福德，事实上啊是在修。是在说布施，你看啊，前面讲很多时候是在讲福德，但这个地方有讲到什么因缘，有讲到因缘二字啊、哦。你看这个以前啊未必有讲到因缘二字，我们随便找一个 chapter 啊、哦，我们随便找，你们应该都有《金刚经》，我随便翻就翻到第十一品，有好多品都有讲到。如果你能够翻到第十一品，你看第二句他是不是说，须菩提，我今实言告汝，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满而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否。他没有讲因缘哦，其他很多地方都没有讲因缘，而这个地方特别讲因缘。所以啊，他就要告诉你从因缘的层面来看这件事情，以及从空性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以前不讲这么深，以前呢、啊、就是在告诉你，哎，实实在在就是说你布施了，那么你就有好报。那这个地方啊，是在讲先从因缘来讲，再从空性来讲。你去看前面须菩提回答的时候，不会答，他不会讲如是二字。如是二字一般来讲是从十七品以后，我们开始讲实相以后，他开始有如是了。所以你《金刚经》啊，深入经藏啊，不会吃亏的。你去看那如是二字，前面没有。所以这个地方，须菩提啊，他所有的回答就是万法一如一切皆是。当你证得实相的时候，你怎么说都是对的，横说竖说都是对的。当你没有证得实相的时候，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当你证得实相以后，凡所有相皆是实相，所以他说已是因缘。如果你今天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你去布施，在六道轮回里面，你做了这个好事，那么你这个福德，你这个福德啊就很多。这个福德多哈，这个福德应该这样讲，这个福德你就有了好报 哦，这个是从世俗的因缘的角度来讲，但是另外一种因缘呢，另外一种因缘是说因无所住，前面是有所住，那么你就行善积德，但是你心有执着有执念，这个时候你得到是六道轮回的好报，但后面呢你心没有执念，你安住在空性之中，三轮体空，就是所有的菩萨因无所住而行布施啊，那这个时候啊，你的福德就变成了功德，所以你那个福德变成功德是什么？出三界了。所以啊，如果你真正得到好报，那些东西那都不是真正的福德，真正的福德啊，是超越人世界的福德，是带你出三界的功德，是变成你大乘修行上面的资粮，这个时候那才是真正的大福德，真正的大功德。所以一如意啊，这个说所以一如是这个意思啊，不说得福得多，所以这个时候如来不说得福得多啊，你如果布施啊，你是着相，你就是贪求这些福德嘛，那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出三界，你再怎么享福最后还是苦啊，所以我建议大家把三主要道啊，我在那个 Clubhouse 讲的这个分别那个叫做出离心、菩提心跟空正见，你们那个拿回去听一下哦，我觉得应该可以帮到你们。你如果是有这个企图有执着的时候，那个就是在六道轮回里面的德所说的福德，最后还是一样把你带到苦的道上。那么唯有你明白了空性，有一些体悟了，当然我没有证得啦，你证得了出去了没出去，所以现在都有一些空性的体会，所以我们所发的菩提心，就像我在那个 Clubhouse 里面讲，只能讲近乎菩提心啊，就像我们说近乎佛教徒，只能讲近乎菩提心，类似菩提心，那已经很了不起了啊，那个就已经够用了。那么这个时候啊，你所做的一切这些福德，其实你都把它化成累积，变成自己以后的资粮，在大乘上面修菩萨道的这个资粮啊。第十九品啊，讲的是这里，第十九品很重要哦。哦，从因缘人世间这个因缘角度来讲啊，那么你修什么样因得什么果，但是他同样也在告诉你因缘因缘，你如果不修福德你也不会得到好报，你如果不修布施啊，对不起，你不修复布施，你如果没有布施的因，你也没有办法得到福德的这个果报啊。所以啊，那么这个就是人世间的因果，但是如果你明白空性，知道这所有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影入电，这个我们啊 Clubhouse 讲空性啊，讲那个心经我会更着重在空性，但是以更浅的方式把它讲出来，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我是鼓励你们去听啦，我一年如果真一两年讲一次，那个大家都成长了，你也成长我也成长了，我相信同样的一群人讲同样的一个法，因为时间不一样，我相信结果也不一样，感觉也不一样啊。好，那么又回到这边，就是说如果你了解这个空性大法啊，那么你知道这个布施啊，这个只是说全部都是虚妄的，不能执着啊，那这个时候你才是真正的大福德。好，所以我们今天啊就先停在这边啊，你要就是说他告诉你这一个 chapter 很重要，就跟你讲说你要观空，知道一切法全部都是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啊，都是空的，都是空性，都是空性，所以你不会有福德的念想，你不会有这个福德的执着，那这个时候你就是真正的福慧双修了，那就是真的不可思不可量啊，那个没有边际的这个大功德，那这个时候如来说得福得多。好，那我们下一次啊讲，我们从19可能20品也慢慢开始啊，慢慢往后讲。